你好，我是 Chrono。今天我要与你分享的话题是未来之路 HTTP 3展望。在前面的两节里面，我们一起学习了 HTTP 2，你也应该看到了 HTTP 2做出了许多努力，比如头部压缩、二进制分帧、虚拟的流与多路复用，性能方面比 HTTP 1有了很大的提升，基本上解决了对头阻塞这个老大难问题。等等，你可能要发出疑问了，为什么说是基本上？而不是完全解决了呢？这是因为 HTTP 2虽然使用帧、流、多路复用，没有了对头阻塞，但这些手段都是在应用层里面，而在下层，也就是 TCP 协议里面，还是会发生对头阻塞。这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从协议站的角度来仔细看一下。在 HTTP 2把多个请求想要分解成流交给 TCP 之后，TCP 会再拆成更小的包依次发送。在网络状况良好的情况下，包可以很快送达目的地。但如果网络质量比较差，像手机上网的时候，就有可能会丢包。而 TCP 为了保证可靠传输，有一个特别的丢包重传机制，丢失的包必须要等待重新传输确认。其他的包即使已经收到了，也只能放在缓冲区里，上层应用拿不出来，只能干着急。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客户端用 TCP 发送了三个包。但服务器所在操作系统只收到了后两个包，第一个包丢了，那么内核里的 TCP 协议站就只能把已收到的包暂存起来，停下，等着客户端重传那个丢失的包，这样就又出现了对头阻塞。由于这种对头阻塞是 TCP 协议固有的，所以 HTTP 2即使设计出再多的花样也无法解决。Google 在推 Speedy 的时候就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于是就又发明了一个新的 Quick 协议，让 HTTP 跑到 Quick 上。而不是 TCP 上，而这个 HTTP over Quick 就是 HTTP 协议的下一个大版本 HTTP 3，它在 HTTP 2的基础上又实现了质的飞跃，真正完美的解决了对头阻塞问题。不过 HTTP 3目前还处于草案阶段，正式发布前可能会有变动，所以我今天尽量不谈那些不稳定的细节。这里先贴一下 HTTP 3的协议战图，让你对它有个大概的了解。从这张图里，你可以看到 HTTP 3有一个关键的改变。那就是他把下层的 TCP 抽掉了，换成了 UDP，因为 UDP 是无序的，包之间没有依赖关系，所以就从根本上解决了对头阻塞。你一定知道，UDP 是一个简单不可靠的传输协议，只是对 IP 协议的一层很薄的包装，和 TCP 相比，它的实际应用较少。不过正是因为它简单，不需要建联和断联，通信成本低，也就非常灵活高效，可塑性很强，所以 Quick 就选定了 UDP，在它之上。把 TCP 的那一套连接管理、拥塞窗口、流量控制等搬了过来，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打造出了一个全新的可靠传输协议，可以认为是新时代的 TCP。Quick 最早是用 Google 发明的，被称为 GQuick，而当前正在由 IETF 标准化的 Quick 被称为 iQuick，两者的差异非常大，甚至比当年的 Speedy 与 HTTP 2的差异还要大。GQuick 混合了 UDP、TLS、HTTP。是一个应用层的协议，而 IETF 则对 GQuick 做了清理，把应用部分分离出来，形成了 HTTP 3。原来的 UDP 部分下放到了传输层，所以 IQuick 有时候也叫 Quick Transport。接下来要说的 Quick 都是指 IQuick，要记住，它与早期的 GQuick 不同，是一个传输层的协议，和 TCP 是平级的。Quick 基于 UDP，而 UDP 是无连接的，根本就不需要握手和挥手。所以天生就要比 TCP 快，就像 TCP 在 IP 的基础上实现了可靠传输一样，Quick 也基于 UDP 实现了可靠传输，保证数据一定能够达到目的地。而且它还引入了类似 HTTP 2的流和多路复用，单个流是有序的，可能会因为丢包而阻塞，但其他流不会受到影响。为了防止网络上的中间设备识别协议的细节，Quick 全面采用加密通信，可以很好的抵御篡改和协议僵化，而且。因为 TLS 1.3已经在去年正式发布，所以 Quick 又直接应用了 TLS 1.3，顺便也就获得了 0RTT、ERTT 连接的好处。但 Quick 并不是建立在 TLS 之上，而是内部包含了 TLS，它使用自己的帧接管了 TLS 里边的记录，握手消息、警报消息都不使用 TLS 记录，直接放生成 Quick 帧发送，省掉了一次开销。由于 Quick 在协议站里面比较偏底层。所以我只简略介绍两个内部的关键知识点。Quick 的基本数据传输单位是包和帧，一个包由多个帧组成， 包面向的是连接，真面向的是流。Quick 使用不透明的连接 ID 来标记通信的两个端点，客户端和服务器可以自行选择一组 ID 来标记自己，这样就解除了 TCP 里连接对 IP 地址加端口号的强绑定，支持连接迁移。比如说你下班回家，手机会自动由 4G 切换到 WiFi， 这时 IP 地址会发生变化， TCP 又必须重新建立连接，而 Quick 连接里面两端的连接 ID 不会变，所以连接在逻辑上没有中断，它就可以在新的 IP 地址上就用之前的连接，消除冲量的成本，实现连接的无缝迁移。Quick 里的针有多种类型 ，Pin、ACK 等针用于管理连接，而 Stream 针专门用来实现流。Quick 里的流与 HTTP 2里的流非常相似，也是针的序列，你可以对比着来理解。但 HTTP 2里的流都是双向的，而 Quick 的则分为双向流和单向流。Quick 针普遍采用变长编码，最少要一个字节，最多有八个字节。流 ID 的最大可用位数是62，数量上比 HTTP 2的2的31次方大大增加。流 ID 还保留了最低两位运作标志，第一位标记流的发起者，0表示客户端，1表示服务器，第二位标记流的方向，0表示双向流，1表示单向流。所以 Quick 流 ID 的奇偶性质和 HTTP 2的刚好相反，客户端的 ID 是偶数，从0开始计数。了解了 Quick 之后，再来看 HTTP 3就容易多了。因为 Quick 本身就已经支持了加密、流和多路复用，所以 HTTP 3的工作减轻了很多，把流控制都交给 Quick 去做，调用的不再是 TLS 的安全接口，也不是 Socket 的 API， 而是专门的 Quick 函数。不过这个 Quick 函数还没有形成标准，必须要绑定到某一个具体的实现库。HTTP 3里仍然使用流来发送请求响应，但它自身不需要像 HTTP 2那样去再定义流，而是直接使用 Quick 的流，相当于做了一个概念映射。HTTP 3里的双向流可以完全对应到 HTTP 2的流，而单向流在 HTTP 3里用来实现控制和推送，近似的对应 HTTP 2的0号流。由于流管理被下放到了 Quick， 所以 HTTP 3的针结构也变简单了，针头只有两个字段，类型和长度，而且同样都采用变长编码，最小只要两个字节。HTTP 3里的针仍然分成数据针和控制针两类 ，header 的针和 date 的针传输数据。但其他一些针因为下层 Quick 里有替代，所以在 HTTP 3里面就都消失了，比如 Reset Stream、 Windows Update、 Pin 等等。头部压缩算法在 HTTP 3里面升级成了 QPAC， 使用方式上也做了改变，虽然也分成静态表和动态表，但在流上发送 header 的针的时候不能更新字段，只能引用。存表的更新需要在专门的单向流上发送指令来管理，这样就解决了 HPAC 的对头阻塞问题。另外QPAC 的字典也做了优化，静态表由之前的61个增加到了98个，而且需要从0开始，也就是说冒号 authority 的编号是0。讲了这么多，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 HTTP 3没有指定默认的端口号，也就是说不一定非要在 UDP 的80或者443端口上提供 HTTP 3服务。那么该怎么发现 HTTP 3呢？这里就要用到 HTTP 2的扩展针了。浏览器需要先用 HTTP 2连接服务器，然后服务器可以在启动 HTTP 2连接以后发动一个 out service 针，里面包含一个 H3 等于 host 的 port 的字符串，告诉浏览器在另一个端点上提供等价的 HTTP 3服务。浏览器收到 out service 会使用 Quick 异步连接指定的端口，如果连接成功就会断开 HTTP 2连接，改用新的 HTTP 3收发数据。HTTP 3综合了我们之前讲的所有技术，包含的知识点很多，比如对头阻塞、零 RTTP 握手、虚拟的流、多路复用，算得上是集大成之作，需要多下一些功夫好好体会。简单小结一下今天的内容， HTTP 3基于 Quick 协议完全解决了对头阻塞问题，入网环境下的表现会优于 HTTP 2。 Quick 是一个新的传输层协议，建立在 UDP 之上，实现了可靠传输。Quick 内含了 TLS 1.3 只能加密通信，支持 0RTT 快速建联。 Quick 的连接使用不透明的连接 ID， 不绑定在 IP 地址加端口上，支持连接迁移。 Quick 的流与 HTTP 2的流很相似，但分为双向流和单向流。 HTTP 3没有指定默认端口号，需要使用 HTTP 2的扩展针 out service 来发现。最后是课下作业时间，给你留三个思考题。第一个， IP 协议要比 UDP 协议省去八个字节的成本，也更加通用。Quick 为什么不建立在 IP 协议之上呢？第二个，说一说你理解的 Quick HTTP3 的好处。第三个，对比一下 HTTP3 和 HTTP2 各自的流和真，有什么相同点和不同点？欢迎你把自己的学习体会写在留言区，与我和其他同学一起讨论。如果你觉得有收获，也欢迎把文章分享给你的朋友。感谢你的收听。